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牙齿排列错乱有原因，孩子6岁左右开始换牙，到12岁左右换完，这期间都属于混合牙裂期，因为乳牙和恒牙同时存在，会显得比较凌乱。不过妈妈们请放宽心，这种凌乱是暂时的，恒牙的位置会随着其他牙齿萌出和肌肉软组织的作用以及咬合重建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逐渐进入正常位置。另外呢，换牙时孩子还小，脸盘也小，而新换的牙齿一出来就是成年人的大小了，所以显得很拥挤。等孩子慢慢长大，随着颌骨的发育，脸型也会发生变化，牙齿拥挤的现象就会有所缓解，会明显改善。当然了，如果觉得不正常，应及时看医生。我们建议在孩子前门牙开始替换的时期，请专业儿童口腔医生检查一下，排除一下常见的异常现象，听取专业意见，牙齿就能够更听话的排队了。当学生上课不注意听讲时应该怎么办？一，运用暗示法引导学生的注意力迅速回归到课堂教学中，用目光注视溜号的学生，提示他注意听课，或者运用提问法，针对溜号的学生及时请他回答问题，牵动他的注意力回归。也可以用动态管理法，教师在授课时走进学生，对于溜号不注意听讲的学生提示他注意听讲。二，事后教师为了避免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现象发生，要注意运用目标牵动法，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设立分层的教学目标，使学生的注意力有集中指向性。教学设计要科学生动有趣直视，通过教学艺术牢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精神不游离于课堂。三，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课习惯，介绍培养注意力的方法，例如五道听课法，耳听、眼看、口说、手写、脑动，加强头脑处理信息能力，培养注意力，平时也要注意训练注意力的集中。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来了》，翘翘板树以一种充满趣味却发人深省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重要的环保议题。翘翘板树是一棵古老的大橡树，听说它生长的那片土地即将被附近的超市老板宋雅先生开发，新建一个儿童游乐场。于是人们在村务大厅召开公众会议，一起来讨论他的提议，其中也包括是否要砍掉这棵300岁的老橡树。群众集体投票赞成，然而环保主义者杜志先生表示反对，并向大家阐述了开发计划实施之后会给栖息在大树上的族群造成何等毁灭性的后果。本剧的主要情节就是讲述了生活在大树上的生灵们的恐慌、坚韧和从树上撤离的故事。最后公众们将再次投票表决是否保留翘翘板树。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和26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趣味科学启蒙百老汇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来了，《物理秀》带来精彩趣味科学启蒙，让孩子们爱上科学。帅气的 Y 博士在《物理秀》中利用灭火器、自行车轮、可口可乐、篮球、枕头、弹簧绳等小朋友们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物件，展示最神奇的物理世界，激发孩子兴趣，引导孩子科学思维。原来物理还可以这么好玩。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31号，地点就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18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家庭教育当中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教育放任，一种是教育过度。教育放任主要出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的许多家庭认为子女到了上学的年龄交给学校里的老师就行，直接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和义务。而教育过度主要出现在一些城市家庭中，将家庭教育的内容学科化。事实上，这都是家庭教育功能萎缩和学校教育扩张的结果。那么如何改变家庭教育在现代教育发展历程中被弱化、被边缘化的趋势？即将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给出了答案。良好的家庭教育有怎样的共通标准？ 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强调父母责任不能一刀切，家庭、学校、社会如何协作助力小家发展，促进国家进步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教育专家的观点。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江爱平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嗯，主持人好。 家庭教育呢，其实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和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啊。但是呢，其实很多人认为，教育孩子是家庭领域的私事儿。那么家庭教育法呢，把这件私事儿、私人领域的这个小事儿啊，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法律的这样一个高度。那您认为啊，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这次举措把家事儿换成了国家的事儿，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整体我们下一代培养以及对于孩子未来他的教育和发展，从国家这个层面非常重视，并且以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指导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孩子是我们未来教育的希望，是我们未来社会发展的种子。这个种子如果要是说长得好，它成长得好，符合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那我们国家才能真正的有未来。所以通过这个促进法本身它的一个制定，包含它的推进，包含整体征求广大的这个各社会各层各级的意见，我想也是体现了一种社会发展以及包容共同成长的一种态度。 是的，那么我们其实啊也看到哈，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呢，啊有一些网友啊也是开玩笑说呢，以后要依法带娃了。还有人说呢，这个家长要经过考试持证上岗。那么其实立法之后啊，应该是提醒更多人要意识到家庭教育不能够再为所欲为了哈，不能够有体罚呀、随意打骂呀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那么您觉得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呀，家庭教育促进法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触达家庭呢？比如说是否通过一些制定标准呢，建设一些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的队伍啊，给这个家庭做切实的这个指导和督查呀等等。 我想首先啊，就是还是让社会和舆论媒体甚至到每一个家庭真正意识到，真正理解家庭教育法本身它到底解决的是什么矛盾、什么问题，家长的这个焦虑如何更好的去缓解。我觉得可能让所有的人去知晓这个法律是最基础的层面。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规则规范体系的建立就没有人去遵从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最基础的。那么这个法律和这个规则如何执行的好，那就需要社会的力量，需要这个执行法律执行层面的力量，甚至是需要更多的这个志愿者参与过来，它成为我们去引导一个正确方向，或者说引导一个很好的发展的途径的一个有力的助推手。那整个这个法律它整体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才会更加的畅行无阻。那在这里头更关键的一个环节，实际上还是我们从各个层面，从社会、学校、媒体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我们要知道我们培养未来的孩子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考分吗？不是，我们一定是为了培养祖国的未来、社会发展的未来，要立德树人。我想这个意识是大家都要有的。那么同时在这个环节里头，要去缓解家长在教育上面、考试上面的焦虑。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教育部一系列的这方面的政策也在出台。那在这种双轨或者是多轨推进的前提下，我想可能才能真正的去助力这个法律的推进，顺利的推进。 是。那么家庭教育立法呀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行动哈。不少欧美国家呢在他们的教育基本法里也有家庭教育的条款或者条例。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出专门的家庭教育法。

我想这个用心的陪伴是我们整个在家庭教育里面需要更多的去鼓励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家长确实是很忙，甚至说有一些留守儿童，那你虽然你不能天天陪在孩子身边，但是你需要去主动的了解孩子的行为，孩子的想法，跟孩子能够形成一个在观念上互通互动的这么一个机制，我想可能这种陪伴会是更有价值的。而且在这个里头就是一定是关心关怀，我想比你在那儿盯着他写作业效果要更加的这个真实，而且更加的有效。 对，所以要强调心灵上的这个连接啊，或者说是这种精神上的引导啊，给孩子一些这个言传身教的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呢，是在明年1月1号开始啊正式的实施了。我其实这个法律哈，其实就是为了促进我们广大的中国的这个家庭哈，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和睦的，比较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家风啊，亲子关系能够更加的融洽。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哈，这个家庭教育做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没有一些可以衡量的这个指标呢？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每个家庭不太一样了，这个家庭的家庭教育是否真的好，我想可能最后就是看我们的这个作品，孩子他是否他的道德、他的品德、他的个性、他的人格、他的行为习惯，我想可能这些是我们家庭教育你培养出来可大家可以看得到感知得到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后面，实际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我们既然是一个家庭，它是社会最基础的一个组织单元，那你家教出来能体现得出来的是什么，也是孩子可以带出去的展现的，你的家风，你的家风是积极的，是健康的，是对孩子的成长有非常积极促进作用的。那么这种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整个从这个环节上面会去非常大家会去赞许的。那么从具体的上面来说，我想可能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在自己的这个家庭教育成长过程中，他可以通过生活的这种实践、家里面的这种关系以及家长的有效陪伴和指导，最后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社会担当的、对社会将来有贡献、有价值的、有独自的这种品德或者高尚的品德的这种社会人，也是我们在家庭教育里面最终的一个目标。无论他将来是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什么样的职业，无论他现在考试成绩是好还是坏，但是他将来一定在社会上面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这个才是最后我们培养人育人的最核心的目标。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有了立法之后啊，具体如何落实？那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个各种科研机构啊、教育场所也能够常常看到啊，家庭教育指导师或者是儿童心理专家等等啊，这样提供的一些指导和服务。那么您认为啊，如何让这个立法啊，包括像这样的服务，能够真正的惠及千万个家庭啊？特别是可能有些家长在市面上看到这个这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时候，还有一点不太好分辨哈，因为可能由于市场的原因，会存在一些鱼龙混杂的情况。所以您认为如何让这种家庭教育的指导更加的科学啊，更加的标准化啊，让立法更好的实施呢？ 实际上这次在这个征求意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从政策上面是鼓励社会参与到整个这个家庭教育指导的，并且更多的引导家庭教育指导是以非盈利的这种形式来存在。也就是说，整个家庭教育包含孩子的义务教育阶段，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关键词叫做非盈利。那非盈利是什么？就是我来帮扶你，但是我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共同促进、共同成长、共同发展，而不是说我为了最后的经济利益，最后 卷的是什么？是钱。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这个整个的风向标带歪。我想从国家的这个层面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予以了及时的这个引导。另外一个层面，我想可能从企业、从社会、从社区，可能更多的要去建立这方面的这种机制，比如说真的出现问题，我们能够有地方去诉说，能够有地方可以及时的去解决。那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在家庭生，就跟我们家庭医生一样，这个可能是在家庭这个环节里头更能够摸得到的，它短平快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得到指导。那这个体系我想可能下一步需要整个社会和政府的力量去把它搭建起来。因为现在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六养一的这个年代，六个大人养一个孩子，大家对于孩子的无限关爱和关注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我们家庭的甚至是社会的未来。但是这个方向一定不能错，一定在这个环节里头要杜绝溺爱和这个整个对于教育风向的这种走偏。那从这个层面，我想可能要建立一套这方面的体系。第三个层面实际上是社会和舆论层面的，我们整个对人的培养，对于成功的概念，这些舆论上面的导向对孩子实际上是有直接影响的。这些影响可能从软的环境上面，可能要去更多的政府层面和媒体层面要去更多的去反思近些年出现的这个年轻人的这种价值观上面的问题是怎么导致的。那如果这些问题我们扭转不来，光是靠家庭，那孩子浸润在大的社会环境里面实际上也一样会有问题。所以需要多个层面配合起来，大家一起为孩子的未来，为家庭的共同富裕去做一分的贡献。 嗯，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家庭教育的目标，首先不是要培养一个多么优秀的孩子，首先要培养一个就是正常的孩子和这个人格发展健全的孩子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能够促进哈这种家庭的和谐，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那今天非常感谢姜爱萍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分析，谢谢您，姜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